在那遥远，在那遥远的雪域高原，有我可爱的家乡。牧歌悠扬，炊烟升起在牛羊成群，牛羊成群的牧场。曾去过家乡，啊呀啦，哦呀啦，请把我的歌声带给我的牧场，还有我的牛羊。爱的家乡，牧歌悠扬，炊烟升起在牛羊成群，牛羊成群的牧场。哦，白云啊白云，啊，可曾到过家乡？还有我的姑娘，啊呀啦哦呀啦，请把我思念带给我的毡房，还有我的姑娘，还有我。